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26章，出柜。 李琴叔开车去了一家他常去的洗车店，老板见他进来，招手打了个招呼：“ 好久没见你了呀。”“ 嗯，最近挺忙的。” 李琴叔拉开车门，冲后排的袁子峰招招手：“ 下来呀，在上面坐着干嘛？” 袁子峰打了个哈欠，懒懒散散地走下来：“啊，到了啊。”“ 到挺久了，还没睡醒。”“哎，老板，麻烦你给洗干净点啊，昨晚上喝多了，不小心吐上面了。”“ 哎呦，你喝的呀，味儿挺大呀。我记得你不怎么喝酒啊，是你那朋友喝的，叫什么来着？”“ 厉先生吗？” 这几个字一出来，袁子峰的睡意一下子就没了，开口道：“我喝的。”老板友好地冲他笑了笑：“ 没事，这好洗，就味道大点而已。这车是你的吧？我猜小李也不会换这样的车。”“ 啊。”李琴叔倒没什么特别的表现，他靠在柱子上，时不时地跟老板聊聊天。袁子峰反倒是被落下了，在原地打了两盘游戏之后，顿觉得百无聊赖地站起身来。“哎，还要多久呀？”“ 估计还得个把小时呢，要不你进去坐坐。” 袁子峰皱着眉头要往里面去，却不想他的手机铃声突然大作。关键就在于袁子峰这手机刚一响，李琴叔那边手机也响了。他心下豁然的一跳，觉得可能是出了点什么事儿。一看来电显示，居然是袁老爷子打来的。袁子峰这脸色突然一沉，接通了电话：“ 你赶紧回来一趟，李家出事了，一个小时之内到家。”“ 怎么了？”袁子峰脚生了根似的站在原地没动，他的视线注意着不远处的李琴叔，发现对方也是神色一变，眉头飞快地拧起来：“ 小芳，你老老实实告诉我。” 袁老爷子沉默了片刻之后，突然认真地开口问道：“ 你小舅喜欢男人这事儿，你知道吧？” 袁子峰神色一僵，在开口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嗓子有些哑了。什么情况啊？“ 你先回来，这笔账我慢慢跟你算。” 袁子峰甚至没来得及跟李琴叔多说，两人各有急事，匆匆告别了。等他回了家才发现别墅里诡异的安静，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袁子峰其实心里已经有了个答案了，兴许是李于锦喜欢男人的事儿闹得人尽皆知了。不过他没想到事情还会更糟糕。“ 个叫李琴叔的。” 袁老爷子用拐杖敲了敲地面，眼神微沉，一字一顿道：“ 我听说他们俩高中时候就在一起了，十多年了。你跟李琴叔住了这么长时间，就一点也没发现？”“ 谁说的呀？李于锦自己出柜了？”袁老爷子看他一眼，犹豫了一瞬，像是下定决心般的开口道：“ 唉，这些事儿我本来不打算让你知道，但现在考虑到你已经成年，说也无妨。前段时间你小舅突然抽了风似的开始盘查李氏，不少这么多年在厉家当蛀虫的全都给他揪了出来，杀一儆百，闹得他自己的位置也越来越不稳，支持他的股东屈指可数。情况对于他来说 已经很不妙了。上面那些股东甚至开始考虑换继承人了，但因为那人不学无术，所以一直都没有提上日程。本来这事儿差不多已经稳下了，这档口突然有人在全公司的公共邮件里发了他和那李情书的照片。 照片哪儿呢？我看看。袁老爷子没说话，他干脆自己点开邮箱瞅了一眼，早就删了，连影子都没有。袁老爷子用拐杖狠狠一蹬地面， 哼，这照片也就罢了，喜欢男人而已，不算什么。厉家那种家庭，只要你能结婚生儿子，其他随便你去折腾。偏生就在前几天，你这小舅刚刚给他爸妈出了柜，说是这辈子绝不会结婚。你说说，这厉家能不闹翻天吗？ 所以他只当着他爸妈出柜？那是怎么传的厉家人尽皆知的呀？ 有人盯着呀。哎，厉家是个大染缸，你这小舅要不是从小在我们家长大，估计早就被拆骨入腹吞个一干二净了。好不容易走到现在，却被他自己给亲手毁了，他这到底是想要做什么？ 其实袁子峰也没想通啊，李琴书已经明确地表示过不会跟他在一起，他也不像是会抛弃自己前途继续纠缠的样子。那么在这档口，厉雨锦突然出柜是什么缘由呢？ 哎，现在厉家闹翻天了，你找个时间去找你小舅一趟，让他这段日子住过来，住在厉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事，住在我们这里，我好歹可以保他一保。 您怎么保呀？老爷子，您还当自己老当益壮呢？别人家的事儿，您倒是管得挺起劲儿的。 啊，那是别人家的事儿吗？啊，你小舅不是你的亲人，你母亲是别人家的。她既然嫁到了我们袁家来，那就是我们袁家的人，那她的弟弟，我老头子就是得护着。 袁老爷子对厉雨锦有一种极其罕见的护犊子心理，这一点袁子峰从来没琢磨明白，眼下他更是懒得再去琢磨。要接呢，您自己去，这事儿我可不能管。袁老爷子恨铁不成钢地用拐杖指着他的鼻子骂道： 你这脾气性格，还真不知道随了谁，比谁都冷漠。 袁子峰干脆不再搭理袁老爷子，转身往楼上去。说实在的，虽然厉雨锦突然出柜的原因袁子峰没想明白，但他还是有了点危机感。哼，不会是厉雨锦悬崖勒马，发现李琴书是自己生命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所以打算连厉家都不要了吧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李琴书会后悔做出分手的决定吗？我去。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